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7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今天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将会迎来新年之前的真的就是一周半的时间了哈，也请大家珍惜这2021年即将过去的美好时间。 哎，是珍惜时光啊。最近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是2021年咋过得这么快呀，好像很多朋友最在乎的就是有没有完成2021年的各种各样的计划呀。 不知道您在2021年开年的时候立了什么 flag， 有几个目标达成了呢？ 实现了没有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在这个2021年一开始就立了一个 flag， 希望自己喜欢的偶像家庭和谐越来越好。 还有这么好的粉丝呢？ 是啊，那谁的粉丝嘛。结果前天啊，开始这 flag 一下立出效果来了，你看，啊，所以大家最在乎的是什么？我突然想到，我最在乎的一直都是感情这两个字儿，我最在乎我的感情别变质啊！ 你的感情永远都纯真。 哎，是，还有我最在乎的是啊，我的这个形象啊，哎呀，一直保持这么阳光开朗，多好，是吧？ 今天他穿了个排骨装，赶紧快来看啊！ 我这是带链子的今天。是 提醒大伙儿，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一直到31号，还有大约2周的时间啊，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畅，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着您，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赶紧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哎，是，有的朋友说我最在乎的是能不能在你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节目当中得点奖啥的呀。哎呦，这个您 得出息啊。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嘛，年底都得给大家来点奖励啊。各位经常听我们节目，包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也可以各种抽红包。 哎， 我觉得到年底这概率是不是给各位调往上调一调，稍微的工作人员们。 咱那个大老虎的台历怎么着来着？ 啊，台历正在运输当中呢。 哦， 应该是还在长江流域附近，现在徘徊。 哈， 我观察了一下， 什么时候过江啊？ 我觉得大概也就2-3天吧，因为现在快递都非常快呀。 但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说最终的规则。 啊，规则就是 要看点赞，还有留言，以及对节目的支持和喜爱程度，这三个方面来一个加成，看看最后那60本台历到底是归属于谁呀？ 也就是说是个综合分，是吧？ 哎，是，这个好多朋友都说了，最在乎的是什么？咱今天话题就聊聊这个吧。 您最近最在乎的，你是说最近最在乎的是？ 没错，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可能这两天大家都关注新闻了，某优质偶像，曾经的优质偶像，出了某些事儿之后了，家庭啊、婚姻状况啊等等的出这问题了，那谁呀？小红啊。出这问题以后了，可能就是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名钱什么的吗？我觉得都不是，感情最重要。 哎呦，你又是这个， 你看 核心内容出现了。 哎，当然有朋友说了，他一年感觉有朋友说，哎，我这工资没咋涨，最近最在乎可能还是这个工资钱的事儿。有朋友也说了，最在乎的是家庭和谐。我看也有朋友说了，最在乎的是父母啊都能非常健健康康的，你看大家的在乎的点是不同的呀。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会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就要开始的中超联赛有关国安比赛的情况哈。今天这一轮争冠组的比赛呢都是在18点才开始，我们的比赛晚一点，8点钟。今天的对手是广州城队，当然一会儿在18点的时候将会有今年联赛的两强上海海港队和山东泰山队这一场比赛哈。对于泰山能不能够直接夺冠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将会在5点半的时候还会关注一下 CBA 新赛季哈。我们首钢前两天是打青岛吧，热身赛的时候还输了是吧？ 你看， 接着哈，今天还有热身赛的情况，请宋翔给大家说说。 没错， 有关这个国安的，咱们是连线严强和刘翔宇，是不是？ 没错，这俩人都安排在6点之后。 好， 大概6:10，连严强；6:30，连刘翔宇，都来前瞻一下国安的比赛。咱今天话题就说说你最近最在乎的事儿。好多朋友说了，最在乎的呢就是自己喜欢的球队，包括北京首钢男篮啊、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这俩球队能有好的这个成绩表现啊。小丽， 如果说你觉得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在乎的事，翻过来说也行，你最近不太在乎什么了也可以。 是，我最近最在乎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的感受啊，我太在乎你们了。现在我咋这么在乎你们呢？因为 为啥呢？怕你这60本发不出去是吧？ 这应该能发得出去。我看这边有朋友都纷纷的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最在乎的，9290EK 说了，最在乎的肯定是身体健康啊。 哎，这个非常同意。 哎，托尼伟他说了，这两天关于力宏啊，他家那点事儿，就是好像媒体很关注啊，都吵翻天了啊。他说大家别太急着下定论啊，有可能有大反转。哎，托尼伟，我觉得您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之前我也关注很多这种事儿，好像后来好几个都反转了。看一看吧，双方当面锣对面鼓，把自己证据都拿出来。这边有朋友说了，这天马行空说了，开始吃大瓜了是吧？这瓜吃的，你说这年底啊，给我们来一个是，我觉得这比倭瓜还大。 倭瓜有多大？ 冬瓜，这特别大的，一个人一顿。肯定吃不了的。哎，是啊，这边说到了最在乎的是什么。晨晨他说了，通州今天又关注到了疫情的最新的情况，一会儿会给您介绍的啊。他说祝大家平安。那当然了，大家最近最在乎的肯定是防疫呀、等等方面的啊，健康的事儿肯定是啊。 女生宿舍说我最在乎朋友。哎，这也是我们特别在意的地方哈。 哎，朋友啊，有一个好的朋友，不只是您生活最好的一个伴侣和倾诉的对象，同样是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给您支撑的人， 尤其是闺蜜是吧，女生宿舍 或者铁哥们儿。男生 叫铁哥们儿，我跟你说没有闺蜜好使 啊。是吗？ 真的。 男生叫铁子，铁哥们儿， 铁子是东北的称呼吧。 反正李铁指导 嗨 也叫铁子。 哎， 是。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这最在乎的是什么啊？托尼他也说了，最在乎是他考试能够顺利的举行，别再延期了。我也关注到了，最近好像是考研要开始了，各个高校的啊，今天也会有相关的消息，等会儿都给您带来。晚高峰的5点，今天小丽和康乐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这您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事儿啊？很多朋友也都说了，今天咱们这个连线环节再给介绍介绍。5点半连线是北青报篮球记者宋翔，介绍大家最在乎的一支球队首钢男篮最近的情况。6点之后俩连线，6:10连线足球评论员严强，前瞻国安的比赛。6:30连线 足球媒体人刘翔宇也说说这场大家很在乎的国安的比赛啊，是否国安能够拿下这个广州城队呀？ 嗯，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体育的消息，同时呢，有空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 哎，是这边红果说了，最在乎的是家人和健康啊，也是爱家之人呢，是家庭多重要啊？你说啊，又得说到这个最近 感情问题了，又说这个了， 最近最热搜的。啊，就是刚才有朋友说了，这谈到那个，啊，力宏他家那事儿，那不就是感情没处理好吗？家人关系没处理好吗？今天要看的好像是，力宏他爹也出来了，站出来了，拿出自己证据写一堆，啊，结果呢，他这个前妻也拿出证据来了，啊，这个我认为啊，再观察观察，看看双方几回合之内能分胜负，这还真不一定这事儿。 这瓜还挺大是吧？ 哎，是。 我倒觉得呀，有空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更有意义的事情。 你指的什么有意义的事儿？ 比如说对各自的生活有真正实在意义的 啊。 嗯， 是。那我们今天给您安排很多这方面实质意义的事儿， 哎， 等一会儿都会给您带来啊。 是。 包括了这个就地过年的怎么过呀， 哎， 啊，这种情况。 最近这段时间会赶上元旦啊、春节这样的假期，是不是？ 哎，是。 其实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最好是如果没有一定要出境的这个必要的话，您最好是原地过元旦也好，或者是过春节也好。其实在北京也有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哈。 没错。 再有咱们北京冬奥会即将就要召开了，其实还是非常需要大家来支持和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啊，在北京过元旦也好，或者是过春节也好，都是有非常丰富内容的。 没错。 嗯， 咱们给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就地过年怎么过呢？你说，这个确实是啊，春节元旦双节将至，这个疫情防控啊，即将面临着这种人员流动和聚集带来的这种压力，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要请大家平时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这个防疫的手段哈。 没错，不少省市呢出台了对应的防疫的政策，倡导就地过年。那春节究竟能不能回家，或者说哪些人群建议就地过年呢？在18号，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铁集团劳动和卫生部的副主任武世平在会上介绍到，2022年春运将会在1月17号正式开始，在2月25号结束。那春节的这个春运即将来临的时候呢，疫情的风险还是有的，近期也多地倡导就地过年或者非必要不离开本地的相关的通知啊。 嗯，比如说17号的时候，北京这边的这个要求就是要减少人员流动，最大限度的降低聚集性的风险，引导大伙儿啊在北京过年。真的啊，我们说的如果没有特别必要的话，不要做大幅度的这种人员流动哈。像广西壮族自治区日前也是发布了关于元旦和春节的疫情防控方面的通知，也是倡导最好咱就在本地过年，严格限制人员前往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以及县市区。8号，上海市早早的就提醒了广大市民尽量的做好个人防护，也是非必要不离户。像咱们的张家口、经开区9号也发了通知，也是倡导哈有关部门呢，尤其像这个企事业单位干部要率先垂范，一律最好是在北京过年。所以说就地过年怎么过呢？哎，咱们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哈。 没错，这边看到我是一条鱼新朋友，他说了，春节将至，他最在乎的是年味儿。啊，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过年了。 哎呀，年年有余，家家都得有您。 哎， 您这是清蒸啊，还是先煎一下再烤着吃啊？ 啊，或者水煮啊？啊， 对，有好多吃法呀。 哎，还有一个松鼠桂鱼，特别好吃的。 那就得剁成一条一条的了。 哎，我特别赞同我是一条鱼他说的这话，就这个年味儿啊，你不能说等到这个快过年那一周了，到小年了您才是年味儿。咱们传统文化讲究这过年，真的这个是提前一个月就得开始准备了， 从大年23就开始，每一天都有事儿干哈。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会儿，哎呦，那个年味太浓了，尤其可能我那时候作为小孩非常期盼过年这件事儿，就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啊，跟着大人各种准备啊。比如说那会儿我最期待的肯定就是，哎，新衣服啊，吃啥呀？这 那个时候可以燃放鞭炮的季节，我估计小男孩都想自己有自己的花炮，是不是？ 没错，我每年家里边都会给我一点点存一箱小鞭炮， 那不能说一天买，一天买那年味不够。 那你会不会就是 分好几回， 把那个喜欢的和自己一般喜欢的分成哪一天哪一天？把喜欢的放在比如说初一，我初一要放这个，初二要放那个，会这样吗？ 哎，我会，而且我分的特别细。 哦， 比如说有一些是特别炫的，必须得在 大年三十， 对，这个可以是， 啊， 还有一个在 重要的日子， 重要的， 啊， 众目睽睽之下我要秀出来。啊，就这我这个我这小蝴蝶会转圈的飞来飞去的， 哦， 啊，或者我这个魔术蛋不同的颜色的， 嗯， 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个就是一种年味的培养的过程当中， 嗯， 啊，当然现在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全新的，我看高科技啊跟年味相关的事儿， 嗯， 所以说啊，过年我觉得尽管是近些年来有朋友就会觉得，哎呀，这怎么感觉过的年味啊有点淡啊等等等等的，那我认为有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您可能年纪长大之后， 嗯， 关注点多了以后， 对，不像小时候期待的事情好像就那几样哈。 哎， 您是吃过见过了，您这个见了很多世面，肯定跟小时候的期待是不一样了。 哎，是，这边还有樱木花道铃木，他说了，他最近最在乎的就是什么？ 嗯， 最在乎的就是活着开开心心的那种感觉最重要。我理解您是这意思吧？啊，他说他没体验过非常有钱人的生活。啊，他说有了特别多钱可能烦恼也多，您是这意思吧？我理解的，啊，这我这阅读理解应该是满分的啊。 富有有很多种类型，当然有的人有钱很好，当然您的精神富有我觉得更好。 哎，对，就是啥事儿啊别太在乎钱啊，你包括这还得聊到这感情方面，感情如果跟钱过于的 又来了 感情和钱如果过于的在一块纠结的话， 哦， 那容易出问题。 你是有过惨痛经历吗？ 我没吃过猪肉，我看过猪跑啊。这两天不是这个大家都观察的力宏他家那事儿，反正我认为看这些事儿吧，大家也不只是说所谓的吃瓜看热闹，也从中汲取一些人生的经验啊，甚至教训等等的，这个比啥都强啊。当然这边还有家里人说了啊，他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在乎主持人啊，我把我们节目越做越好，看到您的这样的一个点评了。还有海淀刺花夹大炮，这全都是新人啊。哎，我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 嗯， 老人儿维持住，新人还不断能够进来，这是个特别好的一种状态啊！你看，这个加大炮他说了，小时候他说这个鞭炮还得拆开了， 对，分成一个一个的放。 咱俩一样， 那时候可不是这样啊！要是有一百挂的这个，要一百响哈，叫一百响的这个小鞭炮的话， 哎， 必须就像辫子似的，一点一点把它拆下来 啊！对呀，啊。 一块都放了太浪费了。 是，但是大年三十当天晚上得放比如五千响一万响的啊，它是得一个小就小边是吧拿出来。 嗯 啊，那当时我记得我就是特别仔细啊，特别怕啊，万一这个我这劲儿用大了把这个边给弄坏了咋办啊，一点点的给解开。 还要给插回去能继续使了是不是 啊？对啊，我那会儿就相当于什么呢，一个电影叫什么拆弹专家。 嗯， 我那会儿好像是把这小边拆开那感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 嗯， 哎呦这线千万别给它弄坏了是吧， 嗯， 你看， 哦，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小时候的回忆哈。 奥 斯卡说了， 哎， 最在乎的是亲人过得好不好，最在乎的是自己欣赏的人的动态啊，你欣赏的人其实也就是朋友嘛，对不对？ 欣赏的人， 嗯， 可能也跟爱情有关系。奥斯卡迷弟，这是，也是最近来的新朋友，欢迎各位。还有9505啊等等朋友，这边6094BD 啊，也都说了关于他们非常在乎的一些事儿啊。我是觉得大家，尤其到冬天了，有没有感觉到非常在乎晚餐啊？我怎么就是晚餐现在特别重视啊？我中午呢有的时候还不是说特别的，哎，这个是好的生活习惯吗？ 如果你中午不重视了，你晚饭必须得重视，因为你饿了，你饿了一天了你 啊。对，哎，就是大家就是早饭午饭和晚饭最在乎的是哪一餐呢？我看有的朋友早餐吃的巨好啊， 嗯， 啊，中午可能就省一顿了， 嗯， 你看是不是？ 对，因为大家现在的工作都比较忙碌，要说一日三餐都准时吃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那，哎， 很多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忙碌或者是生活节奏比较快就会耽误某一顿饭啊。 没错，这边0585FX 说了， 嗯， 下周二就冬至到了，是，真正冷的时候就要到了啊。另外关于这个就地过年怎么过这件事儿啊，还有朋友就问了说，哎，是不是有些地方比如说鼓励这个人员就地过年呀，那得做好相关的这个服 务 保障啊， 嗯， 你看 是 不是 这样的？ 你看咱北京市做的就相当好了， 嗯， 这边啊，北京市就提出了做好在京的过节服务保障。 啊，让防疫更好的体现我们北京的城市的温度。哎呀，这多好啊！ 嗯， 哎呦，估计咱们这报道冬奥会啊，正好那会儿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了啊，都得在北京。 对，北京市政府呢，一定会加强生活必需品的市场监察，以及确保价格稳定，供应也充足。同时要扩大公共文化的供给，加大冬奥相关节目的投放，丰富大家的节日文化生活。还要保持节日期间疫苗接种服务不断档，做好流经的师生、务工人员等流经群体生活服务和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地区会推出奖励措施，奖励春节期间人员原地过年。比如说像浙江宁波市就提出鼓励春节期间生产企业采用发放留岗红包这种方式，保障住宿、改善就餐环境等一些措施，提高留在这里过年的员工的坚守岗位的积极性。比如说哈，对于2022年1月26号到2月10号期间啊，准备在宁波这里进行这个留守，并且呢要生活的这些人呢，给予一定的补贴，例如说每人补贴每天100块钱，但是不超过500块钱，这样的一个倡议哈。 是，所以好多朋友就说了，这个在当地比如过年的话，能不能很好的保证一个过年，第一是年味儿啊，第二呢这个还有一定保障的话，这边刚才给您刚刚说到的啊，您在乎的事儿其实我们也这边都给您想到了。 其实我觉得过年最重要的一点是跟谁过，就是说你过年的时候得有人跟你过。假设说周围如果亲朋好友这个人数相对少一点哈，那可能你就会觉得没有年味儿。但如果说即便是没有我们小时候刚才回忆的鞭炮呀，或者是我们小时候熟悉的那种气氛之外，只要有人在，这个节就一定能过好。 没错， 嗯， 过年其实也是过一个感情， 对， 相互之间热乎嘛，对吧？ 对， 一年奋斗了之后了。跟亲戚朋友，假如您过年要有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嗯， 跟最亲的人、父母啊，包括您的爱人、亲朋好友等等的相聚一堂，来说一说一年您的这样人生的感悟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哎呀，有朋友，如果您还能交流交流，说听我们节目啊，晚高峰节目，不是听这多长时间的，几个月的，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推广推广啊！哎呦，那我再一次为您点大拇哥了。你看这边聊到了。最在乎的事儿，最近， 嗯， 我看到有做自己的奥特曼啊，还有好几个朋友，他说了，他最在乎的是最近听节目啊，啊，听出来感觉了，尤其特别重视声音，做自己的奥特曼，他说了，小丽的这个声音，哎呀，就是太好听了，感觉， 嗯， 啊，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也是在听节目时候，首先最抓人的是什么？还是这个声音的感觉是吧？ 谢谢 质感。 谢谢您，有空的时候常来我们这儿互动哈， 哎， 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为您服务的机会。 没错，宝姐姐她说了，她这一年以来开始在乎健康了。 对，就像0585说的，原来都是早上不怎么吃，中午凑合吃一口，晚上爆搓，现在不了，现在注意养生，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尽量少吃。 没错， 要给您点个赞。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保证您哈，在这个平时的积累当中，您坚持一段时间，会发现您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 哎，是的， 嗯， 身体的保养是一点点积累的啊。 对， 这边还有朋友1908啊，包括晨晨，我看刚刚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是关于疫情方面的，这个也是大家最最在乎的事儿啊。 嗯， 这个咱先给各位分享出来吧。 好， 这个是今天下午看到的。通州区的疾控中心发出的官方的消息，今天下午的1:30，通州区的宋庄镇小宝村华清画室的一位学生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阳性，通州区表示说立即的响应，对这个画室进行管控，同时开展流调溯源的工作，对阳性的检测者是启动转运，对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人员进行相关的隔离管理，目前正对这个画室开展全员和环境的核酸检测，而后续的工作进展将会及时的通报，大家要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疫情防控有充分的信心呐。 嗯，同时也请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注意自己的疫情防控的这些手段，千万不能松懈哈。尤其在人多的时候， 哎， 这不快过年了吗？ 是啊， 也快过春节了，可能大家凑在一起的机会比较多。 没错， 这个时候您的防控措施一定不能够松懈了啊。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说了今天的这个最在乎的事儿。 嗯 啊，他说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压岁钱，这谁呀？ 是给出去还是拿回来？ 哎呀，咱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特别在乎压岁钱啊， 你给人压岁钱吗？现在 我也得给人压岁钱， 是不是？ 是啊，我小辈儿的，那我能不给吗？我不给。哎，关键是， 我都看出你的为难了。 哎，是，比如说我去我二姨家过年的话，我二姨和二姨夫会给我压岁钱， 现在还给 啊？比如说他给我压岁钱了，但是他家他的女儿就是我表姐，有女孩，那我见面我也得给。然后我觉得呢，比如人给我500块钱，我怎么着不得再添300，给800给回去啊？ 你这左兜进右兜啊，这是。 哎，是，我就觉得，比如人家给我500，我再给回去500，好像这就不太好，我得加点儿。哎，是是，大家关于压岁钱这事儿，反正我看之前过年啊上热搜的，说有的朋友就是哎压岁钱一年都没少得呀，尤其是小孩得了压岁钱，哎，各位家里有小孩的。小孩得压岁钱是谁保管啊？就给小孩保管还是您给保管啊？ 一般都是家长。家长，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的这个账户是怎么说。以前我妈会跟我说，给你存起来，以后你有大用的时候就给你拿出来了。 啊，然后这一般都没有这收据的啊，这是。 那这口头承诺呀？ 哎，是，大家这边还在聊着，到底大家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闲人北三他说了，啊，他说他在乎啥用没有。所以说他就不在乎什么了，哎呦，那这就是看开了的。我觉得都像您这么想也挺好的，就是哎，没什么我特别在乎的事儿，生活也活得非常的洒脱啊，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啊。当然了，您别犟嘴就行啊。如果说明明是非常在乎的事儿，故意装作不在乎啊，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谁谁谁。哎，我就故意装作我不在乎你，我也不看你，那人家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对我冷冰冰的？明明我还有意思跟你处一处，那就发生误会就不好了，是吧？ 有朋友说了，还是挺在乎家人的健康的，因为有了健康，就不会给医生给别人添麻烦。 哎， 这个是最基本的朴素的一个想法哈。 没错， 的确是这样。如果您常听我们体育广播的话，也希望您是一个健康的家里人。 哎，是的， 日常生活当中做您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能坚持一段时间，您会发现哈，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让您的生活有很大的改观。 哎，是的，这边提到健康的事儿啊，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咱一块儿接着跟健康有关的事儿都给说了吧。 好， 今天看到了热搜当中啊，包括前两天也是，好像有一条热搜叫什么吃草莓会得出血热嘛，啊，这个消息好像是在朋友圈，我看到好多朋友在讨论，包括热搜，这个说的事儿就是，相关的，在，这可能跟一定的疫情有关系啊。 这个是这样哈，有关专家也说到了，吃草莓跟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出血热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哈。 哎， 西安交大一附院传染科的一附院传染科的副主任叶峰说，出血热跟吃草莓没有关系。 哎， 出血热的传染源应该是老鼠。 对， 因为出血热的传播途径呢，可能是老鼠的排泄物。当然了，这些污染物有可能会污染到一些物品，这样的就由动物传染到人了。他表示说，出血热的预防首先就是不要去接触老鼠，其次在打扫卫生的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要戴上口罩啊，勤洗手啊，做一些防护措施就可以避免了。那据了解说呢，草莓上市之后，在陕西的这个长安区农检中心哈，已经对相关的草莓生产户进行了不定期的巡查，杜绝禁限用的农药的使用，所以也对当地产的这些草莓进行了抽样检测，来防止农药的残留超标。所以说一系列的这个措施之后哈，也是提示您说，这个出血热跟吃草莓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没错， 嗯， 那什么是出血热呀？这个相关记者也采访了北京地坛医院的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宋蕊，他的专业的解答是，就是这个是一个肾综合症的出血热，简称出血热，是一种经鼠类，就是老鼠的鼠，来传播的，由汉坦病毒引起的自然一源性的疾病。临床以上的是这样的反应是以发热、出血、肾损害为主要特征。而这种出血热怎样传播的呢？据陕西疾控的分享说，这个是由鼠类携带这个汉坦病毒，通过其唾液、尿液等含有病毒的排泄物、分泌物，或直接咬伤人等途径，直接或间接传染给人，导致人患一种以发热、出血、肾脏损害为主要的 表现的急性的传染病。那这种传染病专家也是解读了啊，不像是这种呼吸道传染病，所以不会在人与人之间来进行传染啊，所以这件事儿大家这两天看到了也不要有相关的恐慌了。 当然在陕西这边也有提示哈，说出血热是北方常见的传染性疾病，每年十月开始，陕西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也会进入到出血热的大高峰季节。由于流行性的出血热早期症状和普通的流感是有点像的，所以不少患者呢会误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为此，西安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公众冬季警惕出血热的传播，如果出现感冒发烧，一定要警惕出血热，要立即去正规的医院进行救治，以免延误治疗，做到早发现早休息，早治疗就近治疗，就可以显著的降低病死率。 哎，是，大家这边都在聊今天话题，说说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通过给您介绍了关于相关的健康方面的这些事儿，我还是觉得健康是大家最在乎的。你看这边好多朋友都跟我有相同的观点。晨曦说了，最在乎是家人的和谐和身体健康啊，家庭关系什么的多重要啊，是吧？1246EC 也说了，运动就会给人带来健康的基础，也是健康是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儿啊，尤其是这几天又开始要降温的状态。 对， 所以 即将到来的这一周呢，是在前期周前期周三之前吧，您没有感觉到有特别的这个气温变化，可能还觉得比往天要暖和一点，但是周后期呢将会有降温的比较大的这个幅度。 哎， 所以请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没错啊，出门都把口罩给戴好了。灰太牛郎他说了，这个刚才也介绍了确实给您介绍，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些常识的一个普及吧。另外特梅普他说了，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健康啊，家人健康你也多关注关注啊。宋彦君他说了，最在乎的是家人发小同事朋友之间的感情。哎呦，那咱俩差不多都是最在乎感情。这边0565VO 他说了，最近最在乎的是父母的健康啊，健康是在第一时段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儿。来分享一下各位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刷新一下今天的点赞助力榜。到目前为止，第一名的是永远的儿媳妇，第二1908，第三9489，第四7117QQ， 第五家里人，第六1717FI， 这是第六了。第七西坝和风坝，第八孙东玲，第九托尼伟，第十0585FX。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VO 也说了，为啥最在乎的是健康啊？他说，人健康了，啥都有了，那可不是吗？ 嗯。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健康，相信我们哈，如果要是你想投资的话，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您的健康事业上，要比任何投资都值得。 哎，是，健康是最大的优势股，叫什么绩优股是吧？啊，这边 潜力股 啊，潜力股是都行。歪他说了，最近最在乎的还是健康，健康，健康，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哎呦，大家这边看来对健康都相当的关注了。咱们今天话题两个小时晚高峰5点到7点，小丽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也有朋友说了，最在乎的还得是说首钢男篮啊。 哦，首钢男篮马上就要在12月的下旬哈，将会开始下一阶段的比赛了。最近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哈， 哎， 在首钢篮球中心，他们包括在这个各自的这个训练场地哈，都在 热身什么的， 热身，然后有球员的这个互相的配合和练习。 没错， 前段时间我们请这个相关的记者啊给咱们介绍了，在夜话里宋翔还提到了，说虽然是输了，但是感觉呢大伙儿的这个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哈。 哎，是， 不知道这两天他们的训练情况怎么样了。 没错，一个篮球队啊，我认为最在乎的是几件事儿。第一，人员齐整。第二，相当的健康。第三，氛围特别好啊，我还能说出好几点来，咱先不说了，把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宋翔，来自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你好啊。 嗯，看好。 宋翔，这边大家都很关心的首钢男篮最近怎么样啊，大家都很在乎的一支球队，外援的情况啊，包括内外的结合练得怎么样了。另外一点，就这个球队整体的士气是如何的现在啊，宋翔。 好的，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呢，我们知道北京首钢队呢，在过去的两天之内，其实是跟青岛队打了两场的热身赛。当然这个热身赛呢是队内进行的，首钢队的战绩呢是1胜1负， 应该说情况呢是越来越好，因为考虑到对方呢是两个这个外援，一个是威尔兹，一个是约翰逊。我们守望队呢，其实好消息是在昨天的时候，也就是昨天跟青岛队第二场比赛当中啊，我们的吉布森啊出战了比赛。这个呢，其实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点没想到，因为呢他刚从这个上海回来不久，马上归队就出场比赛，这样的这种火速的这种情况，其实呢令人呢有些意想不到。但是呢，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吉布森的表现呢状态都不错啊。当然说具体得多少分啊，这个因为他现场没有这种技术统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据他队友来反映呢，感觉吉布森不错。而我了解呢，其实守望队呢在之前就是吉布森在上海隔离的那段期间呢，其实安排了训练师跟他一起，而吉布森呢跟这个训练师呢在上海已经练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应该说吉布森他整个的情况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我们知道北京守望队呢在明天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会安排一个媒体的公开课，到时候我们会现场看看吉布森的一个整个的状态跟他的跟球队的一些这种情况。那另外呢就是刘晓宇他呢在昨天比赛当中呢其实呢是出战了，但是呢他的脚伤呢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好。 嗯， 刘晓宇呢是在这次的休赛期的时候，就是40天的休赛期的时候，他在一次训练当中呢脚呢崴伤了。过去的一周呢，刘晓宇呢并没有怎么去训练，而是更多去调整恢复。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刘晓宇出战了，但是他脚呢现在呢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我觉得这个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刘晓宇在第一阶段表现很不错，第二阶段是不是会受影响，我们可能会有些担心。 说到咱们新来的外援，可能大家也比较关注舒豪的情况哈。 嗯， 前段时间说增肌还不错，这两天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哈？ 舒豪还是一如既往的这个恢复身体，以及逐渐的去找比赛状态。而其实舒豪跟这支球队的联系就很多。我记得在之前也说，就是周这个那舒豪呢，他从中国台北请来的一个叫罗师傅的一个名医，他呢跟这个舒豪整个配合非常的这种不错，而且呢舒豪的身体正在恢复，这个呢其实他的队友也是感到很的很有共同的那种感受吧。因为我也采访了一些后卫球员，说你跟舒豪搭配感觉舒豪怎么样，他们觉得舒豪呢状态呢跟这种身体状况都越来越好，这个是他们非常欣慰看到一点。另外呢就是舒豪跟两个双塔之间的这个配合，其实呢也在逐渐的产生化学反应，因为确实舒豪跟李慕豪跟范子铭之间的配合呢也是在这段时间才建立的。但是呢这段时间呢因为训练比较完整，并且舒豪跟他们时间训练比较长，所以应该说这个内外线之间的这种联系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期待着第二阶段我们看看我们的后卫线跟我们的双塔能产生更多或者说更奇妙的一些化学反应。 我刚才在你给我们介绍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在翻看他的微博哈，最近还做葱油饼，然后参加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活动哈，看起来还是不错，这个状态什么的都挺正常的，而且让我们挺有期待的。那在这个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不知道亚尼斯在他的这个战术思路方面会不会因为舒豪的到来有一些改变呢？据你猜测？ 确实会有，因为呢舒豪的回归以及吉布森的一个加入，确实会使整个的我们的后卫线更加的充沛，并且人员的实力以及这种阵容的豪华程度非同一般。接下来就看亚尼斯以及北京守望队教练组如何去调配，如何去组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近期呢，其实这两场的热身赛呢，我们看到舒豪呢应该是一个首发的一个状态，这个肯定没有问题。而吉布森呢，其实呢如果来到第二阵容的时候，他跟方硕，他跟田宇翔呢都有一些这种搭配后场的组合，所以呢吉布森可以当一也可以当二，他的这种位置呢是跟国内球员不同的这种位置去切换。而舒豪呢其实也是可以一可以二，所以这两个外援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因为他们的特点跟能力呢还是有些不同，所以亚尼斯指导可能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状态以及对手的情况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有不同的人员组合。但是 从纸面上来看，或者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分析的话，我们的后场阵容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嗯，是。 咱们明天是有公开课，我记得上次你说是周三左右咱们就出发了，是不是？ 啊，对，确实是。周三的时候我们会启程，明天的时候呢会有一堂公开课，到时候全体成员应该都会亮相，包括新来的吉普森。 嗯，好期待啊。 嗯，是。这边我看到有迷弟想问宋翔一个问题啊，说他最在乎的是接下来首钢队与辽宁队这场比赛啊，想问问宋翔对这场比赛首钢队的这个胜算有多大的把握啊。 嗯， 对，确实，如果从单从实力上来看，我们确实不如辽宁队，但是你要考虑到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辽宁队的这些国家队集训的和比赛的球员，他们要在22号才正式解除隔离，而25号啊，这个 CBA 的这个第二阶段第三比赛就要开打，我们和辽宁队的比赛，所以包括郭艾伦、赵继伟和张镇麟，其实啊，包括大喊，实际上他们这几个球员都是，应该说调整不了几天就要马上开启这个CBA 的比赛，所以他们跟新来的这个外援莫兰德之间的这种配合是不是能够产生足够的化学反应，现在呢我们看不是那么乐观，所以这可能也是给北守望队更多的一些机会，而北守望队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应该说训练的比较完整，并且他们整个的训练情况比较好，所以这个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或者说缩小我们跟辽宁队之间的一些短板，所以我们还是挺期待的这场精辽对决的。 是， 是的，我们也同样期待。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咱们下回继续聊啊，宋翔， 再见， 拜拜。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高峰5点到7点，小丽和康乐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两个小时，咱们来说说最近您最在乎的是什么呀？哎呀，我最近最在乎的就是我的游泳圈何时能够转化为2块腹肌。 4块好不好？ 8块腹肌。 你现在就1块是吧？ 我现在，哎，我用力一点好像能也能出2块 上下落在一起的这种， 哎，是啊，但不知道这是肥肉被衣服隔出来的还是说固定有肌肉了，这不一定。 优质五花 啊，是。 我再补一句哈，补一句，刚才你不是也提到了咱们这个跟辽宁队这个比赛吗？ 哎， 12月25号这一天是星期六晚上的7点35分，我们将会迎来第二阶段，也就是第14轮的比赛。 哎呦， 到时候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哈。 哎，是，咱们先进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再给您聊回来今天的话题，说说您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事儿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接近45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周末好，我是小丽，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哎呀，我最近最在乎的是何时能够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一番、啊。 你现在就可以来，1、2，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还特别在乎一件事，最近啊、 嗯， 这两天有所谓的偶像的人设崩塌了，我就在想，我最在乎的是啊。 哎呀，我何时能够填补上这个空白呀？看我今天这衣服特别还穿的比较像练习生， 有点来不及了吧？ 是吧？哎呦，是 一下子就把它给浇灭了 啊！这边大家都在聊今天话题，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事儿？我觉得啊，尤其是足球迷。中超的球迷就会最在乎的是这个联赛能够平稳有序的进行下去。 对，中超啊，今天争冠组的比赛就要来喽，还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亚太打广州，海港打泰山，这场比赛将会决定今年这个冠军的走势哈。晚上8点钟，国安打广州城，今天有一场比赛延期到9点15了，请您注意哈，深圳和河北这场比赛原来也是8点呢，但是后来延期到9点15，所以这场比赛完了都11点多了。 你看，这比赛时间挺晚的，当然了，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一些球队最近的这个状况啊，大家也都是坚持要把这比赛给打好啊。 对，昨天在赛前，国安的这个是代理主教练啊，助理教练去的拉库尼卡。为什么咱们比利奇没去呢？是因为累积黄牌停赛了。 对， 他是带着张稀哲出席的，而且他在发布会上表示说呢，因为大宝这场比赛还打不了，还是由杨帆来替大宝出战啊，所以今天晚上您会看到杨帆在场上。我们和广州队的交手呢，是从18年之后5胜1平保持不败。那现在对手广州队积21分，排在争冠组的最后一位，反正也降不了级，争冠也没戏啊，争冠无望，保级无忧，所以这是对手的情况。 哎，是。另外，昨天啊，也关注到了河北队主教练金忠夫他的赛前的一些论述啊，说，哎呀，池文一和雷腾龙俩人就离开赛区，为啥大家关注啊？他就说了，这俩人啊。雷腾龙家里小孩生病了，比较严重啊，他请假离开了。而池文一的奶奶身体也不太舒服，也是由于个人原因离开赛区啊，所以这跟我们今天话题有关系。最在乎的是什么？比赛诚可贵，也很重要，但我觉得家人方面好像大家是更在乎的一件事儿。你看这队员也是由于个人原因请假了，我认为这个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啊。 另外还说到这个球员的变化，在广州赛区蓝区当中的记者王明浩的个人微博说，骆国富呢就不参加这个赛区的第二阶段中超比赛了。 哎呦， 那此前广州队的两位规划球员高拉特和艾克森都已经和广州队完成解约， 你看， 所以对于广州来讲呢，接下来的比赛也是会比较难一点。 哎呀，这个骆国富这两天也是引起大家的一个格外的讨论啊。他之前不是表白了说。跟某一个球迷俩人聊天说，就我肯定不回巴西，这不也回去了吗？但是有球迷也说了，你说这要是你也不给人开一些工资啊等等还没到位的话，那人家回去了你也说不出其他的一个道理， 也很正常啊。 哎， 可能跟球队之间的这个合同的问题或者其他咱们所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不好放在桌面上说，不好被大家知道的问题。 是，所以 我还是期待他在国家队的表现。至于广州队，我就不是特别在乎了 啊。 我期待在国家队1月份和2月份的这两场比赛，骆国富能够准时回来，好好的表现表现。 是，这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期待了呀。所以规划球员等等的这个表态表忠心，包括以前有一些外援表忠心呀，哎呀，我一定要跟这个球队战到的最后一刻，啥啥啥的。啊，包括一些感情方面，哎呀，咱俩一定得天长地久，我一对你好啊，你给我怎么怎么样啊，俩人以后那都是山盟海誓，都有可能成为过眼云烟。各位啊，别看嘴上说啥，看实际他干了些什么。你看这个，所以我未来啊，好好来关注一下这规划球员，到时候比如咱们征召他，他能不能像以前承诺的，嘴里说的那么好听的啊，把这事实现了，这是我最在乎的事儿啊。你看啊，包括还有一些外援，这怎么连亚外也离开中超了？小丽，你看， 你是说艾哈迈多夫吗？ 哎呀，是啊， 他退役了 啊， 不想再踢了。 那还行， 前中超外援乌兹别克斯坦国脚艾哈迈多夫昨天宣布退役。他在16到20年是在上海海港队，以前上港队啊效力。18年呢是拿到了中超联赛的冠军。2020年9月份去了天津金门虎，啊，他也是表示退役了。所以今天也看到天津金门虎，包括上海海港队，也都表示对他的感谢哈，发了各种微博啊或者是社交媒体，感谢他在中超联赛为球队效力时做的贡献。 是，另外也为您介绍一下欧洲足球。 就是最近两天的一些精彩的比赛啊。意甲第十八轮当中，罗马客场4-1大胜亚特兰大，终结对手联赛的连胜战绩。尤文图斯客场2-0完胜博洛尼亚，莫拉塔一传一射。乌迪内斯客场4-0战胜了十人应战的卡利亚里，其中德乌洛费乌是双响炮，不错的表现。 英超这边因为疫情的缘故，很多场比赛都延期了哈。在昨天晚上，今天凌晨唯一的一场比赛是阿森纳客场4-1大胜了本赛季以来持续挣扎的利兹联队，他们巩固了前四的位置。那按照赛程呢，应该是有六场比赛的，但是多达五场比赛被迫推迟了。当地时间今天这个赛历上应该有四场比赛，目前只有一场，就是埃弗顿和莱斯特城确定是没有办法如期进行，说三甲球队哈，利物浦、曼城和切尔西都是可以在客场打这个比赛的。 哎，是。另外一位您关注到西甲第十八轮的较量，巴塞罗那主场3-2战胜了埃尔切，结束此前连续多场不胜的尴尬。巴塞罗那之前在西甲和欧冠赛场上已经连续三场未尝胜绩了，所以他们最最在乎的是什么？赶紧能赢球吧！啊，否则你说球队都已经滑落到了中游球队的行列了，乃至于皇马的主教练安切洛蒂老师就说了：“啊，巴萨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了。”你说这多气人的一件事啊！ 嗯， 啊，曾经是如此相爱相杀的两支球队，竟然皇马已经说。已经不是我竞争对手了，啊，这个就挺伤心的一件事儿。所以对于巴萨来讲，最近最在乎的是，咱能不能把这个胜率什么往上提一提啊？你看巴萨现在7胜6平4负，积27分，暂时升到西甲积分榜才第七位呀，各位， 和皇马差15分呢。 你看， 今年我估计也没什么戏了。 是。 马竞在客场1-2输给了塞维利亚，皇家社会1-3输给了比利亚雷亚尔，而。巴列卡诺是2-0击败了阿拉维斯。德甲的上半程最后一轮呢，柏林赫塔队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主场3-2逆转战胜了排名第二的多特蒙德。身处保级区的比勒菲尔德客场2-0也是爆冷战胜了莱比锡队。法兰克福1-0主场小胜了美因茨，他们取得了3连胜。在补时阶段进球，门兴是战平了霍芬海姆。柏林联合队客场1-0小胜了波鸿队。还有一场平局没有进球，菲尔特和奥格斯堡0-0握手言和。 哎，这边看到了另外的一条消息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波尔图队啊， 嗯， 上了一个小热搜，这算不算是盘外招啊？有朋友说了，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啊？最在乎的是自己喜欢的球队赢球，不管咋赢都行。啊，波尔图主教，这个波尔图队的主席，这是，据说是聘请了一位能预测比赛结果的巫师。并给其开出了1.5万欧元的俱乐部工作人员的最高薪水。哎呦，那据说把这巫师弄成了这个俱乐部的人员了，这好使吗？这事儿，大家就有朋友就猜测了，说，你看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所谓的开了一个先河之举。葡萄牙足坛好像一直有点相信这个这种传统。早在2017年的时候，波尔图的主管弗朗西斯科，他就曾经公开表示说，本菲卡是利用这所谓的巫术啊，啊这个的，赢得了葡超和葡萄牙杯的双冠王。而在1987年的欧冠决赛，波尔图爆冷战胜强大的拜仁夺冠。啊，事后有人爆料称说，波尔图方面在赛前把两只青蛙放进球场当中了，说正是因为这个才战胜了拜仁队。哎呦，这有这么大作用吗？这可能就是大家听一下开个玩笑吧。 我记得好像哪个队啊，一踢国际比赛就旁边有人念叨，反正也跟巫师的作用差不多。 哎，是，这也不知道是这巫师请的是钱是没少给呀，是吧？啊，这有没有签约呀？比如一旦这一次要没赢的话，给不给赔钱呀？ 就说要不要算胜率是吧？你给我们比如说做了10场法事，有几场是对的？ 是， 要是没有超过半数，是不是钱就不给了？ 哎，你看这波尔图的这个足球的这个主席还玩这一套呢。有朋友说了，不在乎那个了，能赢球就行。但是我看有朋友也说了，就是底下评论说，哎呀，咱别玩这个所谓的这种事儿，赢了等等的，这个其实更多的是我认为啊，吸引眼球的一种方式。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心理暗示啊，这个在心理暗示这方面可能。每支球队包括每个队员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招数吧。 嗯， 这边我们聊到今天的话题，说说你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看到了飞宇，他说了最在乎还是家里人的健康啊。 啊，健康的事儿大家都是每天都非常关注。0800FG 他也说了，注重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也说了身体硬朗朗的啊，心里乐乐呵呵的，赶上这么好的时代啊，好好的活着啊，就是他最最在乎的一件事儿。这边大家都在聊今天话题。南极他说了，这个章鱼界好像还有个叫保罗的呢，是吧？ 嗯，保罗 世界杯 去世了，100%的这个命中率啊。 啊，对呀、啊，说那个张罗好像就不是张罗了， 简称张罗。 章鱼保罗，嗯、啊，好像有小小的这个神奇啊。大水星叔叔他说了，南美人好像挺相信这方面的，是吧？啊，等等等等。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所谓的心理暗示。看到更多朋友跟我们来打卡签到，跟小丽康乐来聊天了，这边听听 FM 还有微博微信您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聊聊您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事儿啊。啊，我看到大家还真的有聊到健康，也有聊到感情方面的事儿啊。最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曾经对你特别的喜爱，哎，突然怎么有一天好像变了呢？ 那有可能啊。 啊，是啊，很正常，因为人他就是会改变的啊。包括你曾经特别看好的某一个偶像实力派啊，这什么什么的这个艺人啊，之前的形象如此的好啊，但是经过一两天这个事儿的发酵了，所谓的人设就坍塌了，等等等等的啊。所以有的朋友也说了，他最在乎的就是啊曾经的一些美好的事儿，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这首歌我怀念的送给各位。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问为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被逼失去难受。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我记得那年生日， 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个星空，最嫩的右手，最暖的星空。 好的，晚高峰的5点到7点，小丽今天陪着各位来聊聊您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好多朋友也说了，今天晚上有一场比赛，可别忘了，就是在晚上的8点，中超第二阶段当中，国安对阵的是广州城队。我们6点之后一会儿有两个专业的连线，一段片头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新年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光照充足，气温回升，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是9.2摄氏度，夜间依然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但入夜之后气温迅速下降，预计明天清晨最低气温只有-5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下周气温整体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尤其是周后期降温明显，请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预计明天晨练时晴，偏北风2-3级，气温在-5到-2度之间，比较适合您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7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跟他一起唱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欢迎您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保持互动，享受体育消息的快乐的同时呢，也来聊聊天哈。 哎，是的。 有朋友说了，回应我们今天最近你最在乎什么的话题。 是。 他说我最近啊一直都坚持打羽毛球，我现在都60多了，每周不打还真想，所以真在乎。 特别在乎这个好的习惯。 我跟您说啊， 是吧， 运动本身呢它就会让您快乐，再有呢每天运动或者是你坚持运动的话，突然一下断了，身体真的会告诉你我不舒服我不舒服。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 嗯、 包括像康乐，我天天我都唱歌，在家里拿着我的这 APP 唱啊，虽然有的时候太难了这歌我唱不上去，但是你形成习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不干这事儿啊就少了些什么似的。那看球也是，有朋友天天看球啊，这没有这个直播的，在网上刷一遍曾经的精彩花絮等等的啊，大家生活都有自己的这个爱好，这个我认为是最在乎的一件事儿啊。 嗯， 你看深秋他最在乎的是孩子的中考，哎呦， 最近这段时间哈， 是， 所以说、 啊、各种考试 啊，有关孩子的事儿，您一定是特别关注的哈。 对，这边 debut 和他说了，他最在乎的是名利双收。 呵， 哎呦， 真明确， 名利双收。但是您还得重视感情才行，否则，这两天是热搜当中大家都关注的力宏家那事儿，力宏名利双收吧，多少年了，人家都曾经的优质偶像，人设崩塌了之后， 就也得重视感情的维护，各位啊，太在乎钱不行，太在乎名也不行啊，是吧？健康最重要。 一会儿啊，在8点钟的时候有广州城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大家别忘了哈。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长春亚泰和广州以及海港队对泰山的比赛，如果这两场比赛有进球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提醒您的啊。 哎， 尤其是海港跟泰山这场比赛，可能很多球迷都很关注。 没错啊，孙东玲他说了，最在乎是帮助关心过你的人，遇事见真情，要做懂得感恩之人啊。所谓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最在乎的是什么？就是人啊，不能铁石心肠啊！别人某一件事做不好了，你立刻就翻脸不认人，我认为这个是不行的。要在乎的是什么？这个人的本质。比如说这个人是特别好的一个人，那你可能觉得，哎呀，他犯一点小小的错误，我也能原谅他啊。但是说，如果这个人本质上就一定的问题啊，比如诚信啊有缺失等等等等的啊，那可能我就不会继续再理他了。这就是大家在乎的点是不同的呀。你看这边，有朋友也说，他最在乎的是运动员们有精彩的一些表现啊，包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是否能有一个稳定的发挥。运动员的未来，尤其是一些年纪不小的运动员了，他们肯定会想了，下届奥运会我能否继续的参加等等等等的。今天看到了在体坛这边热搜有一个消息，简单给各位说两句吧。包括在这个门户网站上都有写到说，来自国外的某知名媒体英国那边的泰晤士报消息说，那个他们的那边消息说 WADA 也就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正在对孙杨展开一项新的调查，原因是他在涉嫌在禁赛期间在某场馆秘密训练备战巴黎奥运会。这个文章我看就写到说，原本孙杨会在2024年2月正式解禁复出来参赛，理论上呢，孙杨他是有机会参加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啊。如果因为这个指控违规训练，禁赛期延长的话，那么30岁的孙杨有可能会彻底无缘巴黎奥运会，游泳生涯也将会大概率提前结束啊。所以通过这个消息呢，当然了。孙杨这边还没有一个官方的回复啊，我想说的就是，最在乎的还是运动员们，能够踏踏实实的把状态维持好，争取能够再次的圆梦吧。 嗯，当然我们有很多运动员正在参加的是2021年的短池游泳世锦赛，这个比赛是在迪拜进行的。最近这段时间咱们的成绩也挺好的，可能您也看到了一些报道哈。那今天的消息呢，是咱们在女子8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李冰洁是8分02秒90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获得冠军，这样呢我们又获得了一块金牌。那么在女子800米的决赛当中呢，其实她的预赛成绩是要好于其他选手的，比赛开始之后她就取得领先，甩开其他选手，一路压着世界纪录哈游着。300米过后呢，就已经把主要的竞争对手给甩开了一个身位，所以最终呢是8分02秒90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原纪录是西班牙的贝尔蒙特在2014年创造的纪录啊，所以说我们最终还是获得了这块金牌。 哎，另外呢，这个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其实，李冰洁夺冠的话，这没有太大的一种悬念，就之前就是最大的一个热门了。另外一个项目大家也关注到，是今天下午，也就是一两个小时之前结束的吧，这是400米自由泳的预赛，一路领先，首位晋级，所以说李冰洁。确实连续参赛非常的辛苦，我们希望他400米自由泳也能够在决赛当中有好的表现。而中国队在两个男子的接力项目呢，都拿到了决赛资格，彭旭伟、孙家俊和唐前廷在各自项目当中都是成功的闯入到半决赛当中，我们祝愿中国选手能够有好的表现啊。这边大家都说了，体育比赛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在乎的首先我认为就是胜利，能赢这是第一点。第二在乎啥？赢得漂亮。比如踢球也是，就是聊回国安队的事儿了。 嗯， 国安队现在有的朋友说，哎，我降低标准了，在乎的就是能拿下3分就行，1-0也行， 实在拿不下3分，1分也行吧。 也行啊，那意思场面上稍微如果能更漂亮一点那更好了。 对， 你看， 我们的球迷确实是，就像有的嘉宾说的那样，国安球迷跟其他球迷不太一样。首先要求我们赢，而且最好赢得也漂亮。如果你只是防守反击赢了的话，有的时候你还觉得有点不太过瘾，是吧？ 哎，是啊，最好能把以前那种水银泻地在中超范围内至少这种传控拿出来， 嗯， 啊，但是现在可能是比较难了，毕竟缺少那么多的主力的这个外援，啊，球队能够顺顺利利踢下来今天这场对广州城比赛，啊，能赢1-0，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感觉到挺满意的事儿了，啊。接下来咱们马上将会为您带来一个连线，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让他来对近期的国内的联赛进行一番盘点，同时来前瞻一下国安今天晚上8点与广州城的比赛。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将会有转播王毅来解说这场比赛啊， 嗯，如果要是没有变化的话，解说员将会是南方，啊， 哎， 请大家关注。 对，这边晨晨他说了，哎呀，球迷那意思也是，感觉对于成绩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硬指标了。理解您， 确实是差的有点多了。 哎，是，嗯，啊，所以在乎的点就不是说成绩上边见分晓，希望球队能够打出很好的一个精气神儿。马上咱们来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严老师您好啊。喂，严老师您好。哎，这边线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导播等会儿再次等一会儿马上连线严强啊， 嗯， 看各位的精彩留言啊。 金果说的，今天晚上我们面对无欲无求的广州城队也应该取得胜利必胜，虽然咱们自己对成绩也没什么要求，但是还是要取得胜利啊。 哎， 刚才也有朋友说今天要不咱们就派上年轻人， 是 让年轻人上上挺好的。 对，这是我叫舒墨，嗯，最新的一个点评。好，导播持续，我现在已经连线好了足球评论员严强，严老师您好啊。 哎，主持人好。 严老师，首先跟我们前瞻一下今天晚上国安对广州城的比赛，您觉得国安能够全取3分吗？ 我觉得跟过往赛季相比的话，可能这个几率会要，或许会要更高一些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广州城现在这个状况，我正好还说了他们上轮啊，跟这个上海海港的比赛 输了一个球。 喂。 哎，输了一个球，我说。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场面上的差距吧，可能比这个比分要更大， 嗯， 就是他的核心外援离队之后，现在这打法呢就好像有些过于收缩，过于保守。因为我们过往所知道的广州城其实一直都是保持着这个地面渗透进攻啊， 对， 非常崇尚进攻，进球不少，失球也非常多，这样的一支球队。 嗯， 而他对于这第二阶段的比赛呢，他打进这个争冠组，其实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已经完成了保级任务。至于在这个组别当中还能有多大的发挥，那可能对成绩方面他们应该是不会有太高的这个指望的。但是我看那场对这个上海海港的比赛，他开始排出来的居然是一个五后卫的一个打法，是这种打法5-4-1，显得有些上半场是过于保守啊。下半场呢，他进攻稍微有些加强，还有一些改观，但是整体上来说，这样的一个五后卫中场的控制力，我觉得在吉列梅和这个登顺埃离队之后，他中场的控制力是大幅下降的，所以我觉得恰恰可能北京国安的一些优势能够得以发挥吧。 嗯，当然国安队的大家也观察到了这个打法，由于核心的外援的离开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啊。严老师，您觉得您观察了这国安队的这个比利奇指导也是有一段时间了，他的打法有没有所谓的一个定型，或者您认为比较有特点的一种这种展现啊？ 嗯，没看懂。 是 没看太明白啊，可能他也有他的难处，就是因为这种阵容的改变，他刚来带队那个第一阶段的话，我觉得时间也不是特别充分啊。那段时间我们就觉得好像北京国安在比赛操作过程当中有些中场的过度啊，有些过于细腻，甚至有些繁琐。现在呢似乎又反过来了，现在就是说很想把这球快速能够打到前场，能够给张玉宁这样的前锋中锋啊，通过他们来形成一定的组织。我现在仍然没有看得太明白到底是怎样啊。 哎呦啊，严老师平时能把英超看那么明白，中超竟然有看不明白的问题，看来这个得需要咱好好研究研究了。当然我看到这边有朋友也说了，国安队这个队员当中感觉张玉宁状态很好啊，是不是未来张玉宁也会能够成功的再次的留洋，成为中国的这个国脚当中的留洋的一份子？严老师您觉得呢？ 有这个可能啊，因为李磊现在就处在一个刘洋的一个边缘嘛，就是把这一阶段打完之后，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那我觉得其实有两重原因啊，不光是这个竞技能力的提升，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中超的经营状况、经济状况，在未来两三个赛季可能也很难有更高的期待啊。这可能也符合职业体育的一个经济原理吧，就是这些高素质的人才，他为了流动和和资金和整个这个薪酬报酬应该是相匹配的。那如果像张玉宁这样的球员，他能够他过往有过流亡的履历啊，然后有比较适合他的机会，我觉得应该会有比较适合他的机会。 嗯，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严强，严老师，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的， 拜拜。这边1908说严老师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个评论员啊。是， 刚才我还没来得及说，刚才有咱们家里人说应该跟严老师祝贺一下，因为他的阿森纳取得了胜利。 哎呦， 刚过去的这个夜晚就这一场英超比赛 啊，是阿森纳终于赢球了。 哎， 我觉得啥时候能够稳居前四，咱再祝贺严老师吧。 但是阿森纳的球迷一般都还是比较佛系一些哈。 你看， 嗯， 阿森纳这么多年都输惯了是吧？啊，曾经那会儿，我就亨利在队那会儿，那阿森纳心气儿多高啊，是吧？也是冠军级别球队，包括应该是2005年那会儿在欧冠当中跟巴萨小罗压阵的巴萨输给巴萨了，那会儿的阿森纳是在一个小巅峰当中，就这些年。输习惯了， 那海布力之王是吧？叫 可不是吗？ 嗯， 这边还有朋友，说在乎的事儿。黑乌鸦8266，他在微博说了，今晚国安如何呀？刚刚严强老师给您点评了一番，您满意吗？ 嗯、 咱们在6:30左右还将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也会为您前瞻前瞻。您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给我们，帮您问一问啊。啊，这边啊，他还说了，这新朋友啊，8266说的，哎，他最在乎的还是听广播。包括看电视等等的，是主持人的声音。哎，他说咱俩的声音很搭，小丽，你看 是吗？ 是。 哦，谢谢。 哎呀，那我感觉到非常荣幸了。 我难道不是跟谁都搭吗？ 你是万金油啊。 对呀。 啊，我感觉很荣幸。 我是创可贴，哪儿都可以贴。 是因为我的搭档这个声音音质啊，在整个的这个播音主持圈里边都是相当不错的啊。 哎， 说明康乐我也上一档次了。今天谢谢各位了啊！你看这边 有朋友说最在乎今天的比赛，国安的外援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球，也别让我们等得太久了 啊！是， A 席 是瑜伽小鸟说今天袁咔咔会不会连线啊？袁野老师今天咱就不连了，一会儿6:30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刘翔宇。这边还有志宏春秋，他说了老话说，这个天下人最在乎的肯定是唯有健康第一啊。那咱们今天聊的您最近最在乎的事儿，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乔治贝他说了，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啊？最在乎的是康乐。 嗯， 给康乐啊等等，包括给李铁指导给我们俩提个醒。哎呦，怎么还把我跟李铁指导并列了呢？好像李铁指导是我们家亲戚似的。 嗯、 啊，他说了，就那一个意思啊，就是评论的时候，还需要有更加的所谓的，哎，不要在最喧哗的时候，好像你说把这观点一下抛出来，等等等等的，哎，我觉得您说这是有道理的。包括这两天大家都是，力宏家的事儿，很多人都是赶紧发表观点了，等等等等的，哎，我劝各位啊，也得小心点儿，万一要反转了，或者有什么情节的改变呢？啊，大家一点点观察吧。 有朋友说国安在现实的情况下还是把重心放在年轻人的培养上， 你看 可以着眼未来。 哎呦， 这一点我是更在乎的。 没错， 就不在乎今天这场比赛的输或赢，或者赢几个。 哎，是所谓的不在乎一时一刻的得失，这个是一种大智慧。但我认为呢，有可能会有一些现实的局限。 嗯、 你比如说主教练请来了，他的直接绩效考核就是球队的胜负，那我主教练我能为你所谓的练新人吗？我第一考量肯定不可能练新人，只能是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尽量的练练新人。比如这比赛我2-03-0拿下了，哎，我新人练一练行。但如果说比赛你胜负还未分呢，新人我认为不太可能说为了练而练，只能说这个新人他水平达到一定的层次了，哎，就是老人和新人水平一样了，那我用新人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有一个成绩方面的考量。这边 MI 看到了您的精彩点评啊，谢谢对于小丽康乐的这个大力支持。 嗯， 这边无时无刻不在的，他说了这个，席尔瓦是不是有点水呀、啊？他给 媳妇把他起外号啊，带一水字儿。哎呦，带一水字儿的不一定就都是差评啊，是吧？比如说，皇马曾经的球星，西班牙队的队长拉莫斯，外号叫水爷啊，但人家水平又挺高的。当然，我理解您说这个国安的球员水，那意思他这水平不够呗。确实，以前据说是踢五人制足球的啊，这拿到了大场来踢，这就不一定能好使了呀。 嗯， 你看这边，啊，小丽也在给我们观察最新的一比分的情况， 对， 是吧？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泰山这边进球了，1-0。是的，没错， 哎， 就像您关注的那样哈。 是， 因为我这比分这个没有刷新，发现这边都进球了，泰山暂时1-0领先海港队。 哎，对，这边迷弟1908女生宿舍都提醒我们了，都是进球了那边。 你看他们一边听节目一边看球， 哎，多好， 啊，一心多用。 是啊，最在乎的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融媒体的时代，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在同一时间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袋各种转，是吧？ 嗯， 哎，这真好啊！我觉得这个能关注好几点的朋友，您智商都给您点一大拇哥啊！ 我还挺羡慕这些人的，就是一个时间当中能干好多事儿这种人， 哎， 我特别羡慕，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心眼实的，只能干1到2件事儿，或者是顶多3件事儿吧，同时干。要是超过3件事儿，我就疯了。 哎，是啊，所以小丽这个就一看你就是感情上也特别专一的一个人， 不是，是比较笨， 就是你感情上专一，不像某些人啊。吃着碗里的，看着盘里的，还够着锅里的， 会不会撑死？ 一脚踩好几只船，在感情当中更不能这样了啊！有一些偶像人设崩塌，不就这样吗？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扬，那不行啊！各位，咱千万不能做这样的人啊！一定得做一个像小丽这种专一的人，我说这是一个优点啊！你看，这边。啊，有朋友都给我们点赞了， 嗯， 啊，都理解我们是吧？ 枪哥说了，6点的两场还有点目的啊，您是说上港跟泰山这个， 哎， 是吧？说8点开赛这四个队吧，就没啥动力了。 对， 保级无望，争级也保级无忧，争冠也无望。所以说，8点那两场，有一场是9:15延期了哈。 哎， 就这几场比赛都不好看了。 哎，是， 估计大伙儿都看上港这场 了。保级组的，说实话我都不太在乎了啊，怨谁保级吧。哎，但最近升级了一个队，武汉三镇，武汉又多一队了。 哎，对，真是， 哎， 武汉三镇昨天是提前一轮获得了中甲联赛的冠军，他们是冲超成功了。 没错， 嗯， 啊，当然这边还有朋友让我们也关注关注。晨晨说了，这不是 NBA 内容，咱得关注关注啊！啊，怎么巨星杜兰特、欧文啊，好像说新冠检测阳性了？ 这个确实是， 这个确实是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啊？因为杜兰特在。包括欧文、杜兰特吧，我就非常喜欢杜兰特。哎呀，他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是根据 NBA 著名记者沃神啊，就这沃神 WOJ 这个记者，他基本说的话相当于官宣了啊，说的都非常准。他说呢，杜兰特和欧文应该是呈阳性，那他和欧文也是触发了联盟的这个新冠保护的健康方面的安全协议，加上杜兰特、欧文呢，篮网这太倒霉了。阵中9位队员触发这个安全协议了，啊，此前你像这个哈登、米尔萨普、阿尔德里奇等等等等的，都因为这个协议休战了。哎呦，那他这个队还咋打比赛呀？ 今天输了呀，93-100输给的魔术队啊， 太正常了， 因为只有8个人打比赛。 你看， 你刚才提的哈登、杜兰特，他都是因为触犯了安全健康协议，所以就没有上场。 是， 还是非常顽强的啊！他们第一节17-26落后的情况下，后面一直都在努力的希望反扑，而且到第3分钟的时候，就差3分钟结束的时候，他们甚至把这个分的差距缩小了3分， 你看， 都可以有翻过来的可能了。 哎， 最终啊，因为他们只得了3分，还是输了这个比赛，输的不多，输了7分。 是， 所以说还是非常的困难。他们今天得分多的是米尔斯，23分、6个篮板、5个助攻。大卫杜克的2双，18分、14个篮板，格里芬也挺给力的， 你看 17分、7个篮板、6个助攻，但是怎奈那些大将都不在， 哎， 所以是93-100输给了魔术队。 哎呦， 啊，尽管是这样，但是美职篮方面还是说，疫情触发了这么多这个疫情的这个怎么说健康安全的协议哈，但是我们不打算暂停比赛， 是 我们还是想要继续下去，不要停摆。 哎，是。因为这个确实比赛一旦停摆的话，涉及到方方面面，这 NBA 它这个投资什么的受不了，这个反正有各种各样的考量吧。我看到有个球迷 一位听众朋友小蝌蚪找妈妈，他说了，康乐你咋知道小丽专一呀、啊、那这康乐的话 您就啊嗯啊， 小丽他这是一个挖的一个坑，你得承认你得说我 为什么要承认 那专一这事儿，专一多重要啊， 我给你一专 啊，是哎，反正我这没事多了解了解呗，哎，反正人家专不专一的，知人知面不知心，没准我还是了解错了呢。 对，是的， 哎，是这边还有 看表面的。 对，3003OC 他说了，他觉得最在乎的是什么？健康快乐最重要。哎呦，跟健康有关系的。 今天这个词儿出现95%的概率了， 是 老出现。 哎，我认为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对于健康都非常的重视。我原本出这个话题，我还以为说最重视什么？ 嗯， 挣钱。啊，比如说出名， 你把大家的这个想法做了一个预期，结果发现呢？ 发现大家都很好，回答都很好，就是所谓的这些钱不重嘛，也很重要，包括这一些出名，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事儿。只不过我们人都得要给人生当中很多的事儿你进行一个排序，排的第一、第二，往后排的是什么啊？所以健康，我看到了很多人最在乎的是第一位的，这个给您点一个大大的大拇哥。咱们大概在6:30左右将会为您连线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等一会儿让他给前瞻一下国安比赛啊，有朋友提到这一点了，别着急，大概5分钟之后啊给您连线一下啊。另外这边在体坛当中我很在乎的一个人， 嗯， 纳达尔，我就觉得 喜欢他是吧， 我就纳达尔打球很有这个阳刚劲儿，特别喜欢这个劲儿 嗯 啊，但是其他人也不错了，就是三巨头都不错，我就期待着吧，纳达尔啥时候也能够，小德上最近占上风了是吧？ 小德一直， 你看 大概这两年吧都是 哎， 力压奶牛和纳达尔 啊，对呀、啊， 因为奶牛纳达尔各自都有伤病的问题哈， 没错、嗯、啊，所以我就期待着，就很在乎，就是纳达尔啥时候能够，比如在接下来澳网拿一冠军啥的，你说？ 因为疫情的缘故吧，现在有好多未知，他能不能去打也不知道呢， 哎， 嗯，已经远离赛场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倒是在这一周的阿布扎比锦标赛当中复出了，成绩一般哈，第4，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哎呀，我到底去不去还得看情况，计划是去的，但是也不能100%就保证一定去， 你看 需要回家看看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得研究研究哈， 哎， 那我们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经常会看到奶牛和纳达尔，也期待他们有精彩的对决，但是你看随着时间的流逝，包括疫情的这种不定性哈，哎呀，我们这个体育比赛的精彩程度也是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真的挺无奈的哈， 哎，是， 嗯 啊，所以最在乎的，哎呀，最在乎的是啥时候能体育比赛啊比较平稳的进行，多好啊， 我倒是这样觉得哈，如果他觉得自己不太方便或者不太适合去的话，那我还是可以接受，毕竟我最在乎的还是他们的安全和健康， 哎，另外就是我认为啊，运动员们他考量是不同的， 嗯， 尤其一些已经是名利双收多收的这个运动员，他还不太在乎多拿一个什么这个奖金啊，或者说是奖杯等等的，更加在乎的是有的是家庭，你比如说费德勒，我之前看过采访， 嗯， 费德勒家好几个小孩， 4个 啊，对，好几个，这是什么叫叫啥名什么你都知道、 那不知道 你的偶像费德勒我特别点赞一点啊、他最在乎是家庭， 嗯， 就是他每次参不参加这个比赛不是说哎给多少钱什么的，哎我能夺多少积分，问他老婆让不让我参加呀，你看多好啊是吧、而且据说、他家哎这个俩人这个钱是放一块儿了吧，啊，这是财政大权，我看之前写过啊，就是他俩为什么家庭这么的和谐，就是在经济关系上面也能处理得非常好啊，所以大家在乎的事儿，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钱不重要吗？钱也重要，看您怎么去处理，很重要什么钱名利感情这些事儿，您给处理明白了啊，您生活当中我认为就会相当相当的顺利。永远的儿媳妇他非常在乎的一个是谁，小威廉姆斯，小威啊，他希望小威再夺得一个冠军，然后退役，所谓的威后是吧，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种收官，但是我觉得小威他就算现在退役了也是女子网球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球员了， 小威虽然没有说要退役，但是我估计澳网可能也够呛能去了， 哎，是，很多这个包括快退役的这些很有名的这网球手， 嗯， 打比赛很注重什么名声，就千万别晚节不保，有的时候很重视什么选择比赛，我参加啥不参加啥， 你说人家都已经名声在外了啊，我再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什么拿外卡选手，我丢不丢人？他可能会有这种想法。所以 Mario Mahue 啊，他说的很对，名声很重要啊，他最在乎的是一个人名声。 你说的是法语吗？ 这他写的就是法语啊，是我最近练练法语。 太厉害了，连法语都认识 啊！是我现在是。除了鸟语我啥都学现在啊，这边黑暗需要光明，他说他最在乎的什么钱名利感情啊，他说最重要还是钱啊。你看这位朋友他就他在乎的是钱，大家在乎的东西不一样。嗯，但另外我觉得是分时段的，某一时段比如您钱达到一定的这个需求了，那就在乎其他的东西了，或者这个时段您感情感觉非常平稳，您就在乎其他方面一个选择啊，这是我认为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啊。我在朝阳，他说了，他就在乎国安啊，爱谁谁啊，别人爱赢输的他都不管，挺好的啊。 8398说最在乎疫情的动态啊，每天都关注、 哎、 哪里出现疫情都心里挺忐忑的。 没错， 说赶紧这个疫情过去吧 啊， 可以放心出门旅行了。 是 啊，估计很多朋友哈、啊、也是因为疫情的缘故，这一两年吧，出行的机会是降到了最低点哈。 哎，是， 嗯， 可能有的朋友最在乎啥时候能够再次的恢复到疫情之前的那种畅快的感觉呀、啊。哎呀，确实这是大家这几年共同的一个愿望啊。 嗯， 你看，1741LD 也说他最在乎是健康快乐，这真的健康快乐这事儿啊，您要给弄明白了，那我觉得您就是人生的一大赢家了呀。 嗯。 啊，这个儿媳妇说小薇已经是金满贯了，就所谓的无欲无求了，我已经是小薇了。小薇她那个身材啥的，哎，好像一直都那样呢。但是你就觉得好像是小薇是不是有点脂肪稍微多点啊？ 其实她非常瘦，如果你在现场看过她的话， 哎，啊，她那都是肌肉，有可能是吧？ 嗯，你在现场看的，哦、你认为很壮的那些运动员，你现场看特别瘦。 哎，是，小薇，就是之前我采访的时候还遇到过一次。 嗯。 中网有一回吧，是他来了。 中网经常来啊， 哎，对， 咱们的常客。 确实，就是网球在现场看那感觉啊，就跟电视里特写还不一样。现场看，我感觉他还有点娇小的感觉。 对，我参加过他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真的就是发现、 哎、 哇，原来小薇这么瘦，而且就像你说，稍微有一点点娇小。 哎，是啊，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最在乎的什么，一种真实的感觉。哎，现场看到了，跟想象当中不一样。包括在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啊，跟现实生活当中康乐保证是一样色一样色的，我不玩人设，小丽也不玩人设，我们是最真实的了各位哈。 是哪个色儿 啊？是好，大家这边都聊得很嗨啊，今天晚上晚高峰5点到7点，小丽康乐陪着各位聊一聊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大家都在乎国安今天晚上8点这场球，国安能赢广州城吗？马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翔宇你好啊。喂，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翔宇，今天这场比赛，国安，你认为全取三分概率大概多少啊？ 80%吧。 嗯、哦，广州队现在哈、啊，大家也都说，从上一场跟海港的比赛来看，他们不像以前进攻方面哈、啊、投入那么多的能力啊，但是现在更多的是防守方面了。那对于国安来讲，他们做了改变之后哈、啊，你觉得国安在战术上应该有哪些考虑更好一些？ 首先要抓住定位球的机会。 嗯， 最近两场其实国安的定位球都得分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嗯， 如果说对方采用密集防守的策略的话，定位球是最好得分的策略了。 嗯， 另外呢，还要看一看这个张玉宁近期状态非常的好。张玉宁能不能延续这种进球的感觉？ 嗯、 包括席尔瓦、 嗯， 席尔瓦现在目前还没开壶呢。 对， 这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 嗯，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期待，说 A 席应该证明一下自己不够水分，应该把他的实力拿出来。嗯，那我们的主教练应该不能够直接指挥比赛，你觉得会影响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影响不大。 嗯。 虽然这个比较少见啊， 嗯， 这个主教练因为累计四黄停赛，确实比较少见， 是、 但是那个助理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了，比利奇已经把所有战术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嗯， 而且我觉得国安呢，他的虽然经过几个间歇期，但人员变动其实是不大的， 嗯， 他不像有一些队啊，这个人员变动非常大，那需要主教练在场边去稳一下节奏、 嗯， 那国安这个体系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这帮球员也是会踢的，那你场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嗯，也都会自我调整。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影响不会特别大。 嗯， 当然在上一场比赛中，我们有几个小朋友像高天意呀、他们的这个发挥都不错哈、所以赛后呢，包括我们的解说员王毅都说，要不反正咱也不怎么追求这个名次，因为你争冠是没戏了嘛，多派点年轻人去锻炼锻炼。你觉得这场比赛是不是会更多的会安排年轻人上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不会。就是国安俱乐部不会以牺牲成绩为大家去进行新老交替，就是有史以来一直是这样的。尤其是上一场，虽然打得还可以啊，但是输球了。你在输球的这种前提下，你不可能说是轮换更多的年轻球员，一旦再输球呢，可能两连败之后这个气势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这一场呢，面对实力相对较弱的，我觉得还是要先全取三分为主。比如说你进球如果说比较多了，可以在下半场或者比赛的最后阶段让一些年轻球员登场。 那对于这个国安的年轻队员这一波人哈，你看到的这几场比赛当中谁的表现会更好一点？ 您说是这几场比赛踢过的吗？踢过的肯定是高天意啊。 高天意 啊、而且我甚至觉得高天意可以进入国字号甚至国家队的考察的阵容 啊，有这样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他具备啊，我觉得他具备。就像您说的，这个联赛其实国安可以更多去锻炼年轻人了。那你国家队如果说十二强赛希望不大了，也可以更早的去培养下一届的这些国脚了，对吧？还没有登场的，我想看看，比如说梁绍文啊、阮奇隆啊，有没有这些可能性。 那刚才给高天意这么高的评价，能说说理由吗？ 因为这个小将我觉得在场上表现得非常非常成熟。我觉得成熟是不单是这个处理球上，而且他们传接球啊，最近几场比赛连续送出助攻。还有他一些细节上处理我觉得都很棒。在中场其实这两场我们说实话西哲的状态并不好。我觉得高天意对于进攻的梳理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国安这个体系啊，你想在中场站住一个位置其实是挺难的。国安的中场非常难踢。但是高天意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我觉得他的潜力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家里人也是说有点尴尬，就是这两场都是谁一上去然后那个人刚下去就马上就进球了，所以有点尴尬。 有点 是不是？所以说高天意， 所以我觉得新闻发布会也特地带了记者过去嘛。我觉得可能也是想让他调整一下状态。 对，那我们大宝这场比赛还是不能踢的，那你觉得如果他不在的话，这一场带的是杨帆啊，杨帆可能会顶替于大宝来踢这个比赛。这个位置，杨帆可以吗？撑得起来吗？ 杨帆其实上一场踢得不错。我觉得杨帆这个赛季踢得相对较少，是因为有几场可能有比较冒失的这种失误。如果说他没有这种比较冒失的失误的话，其实这个球员，年纪也不错，整个条件也不错，也曾经入选过国字号，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对象。只不过是需要再稳定一些。如果说他能延续上一场的发挥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占据一个主力的位置。 好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足球媒体人刘翔宇。翔宇前瞻了国安的比赛，期待国安晚上八点的比赛能够带来一场胜利。咱们下回再聊，翔宇，再见。 好，谢谢。 好，再聊。 再见。 好，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哎呦，这边有朋友就说了，刚才1908说了，康瑞怎么聊到小威的身材了？就是突然想到了，就是一个运动员。我看之前有朋友就说了，哎，小威如果说把这个身材减得更瘦一点，是不是小威更厉害了？他本来这力量是最厉害的，再加移动如果更出色的话，那小威是无敌了等等的啊。但是我想说，尺有所短，顺有所长。这个运动员他的身材，如果小威减掉的话，弄得很瘦的话，他这劲儿也没那么大了。你包括0585FX 他说了，哎，小威这样电视里看着很威猛啊，是吧，猛女，实际上好像还不是那么的特别猛。 对， 有点瘦啊，是吧， 镜头有点骗人哈，或者是有点误导大家。 没错， 我刚才说了，因为他是中网的常客，我们经常会在中网的采访当中看到他，就是在现场看到他。其实小威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跟他的这个肌肉含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是， 这是我个人认为哈，我觉得小威的身材非常适合打他现在这个风格的 这个网球，而且他的移动并不慢。 哎，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小威像是这个专业的选手啊，人不太在乎外界的些许的讨论。 而且你的审美怎么能够和全世界的审美是一样的呢？ 哎，是啊，另外就是，所谓的专业的这个人士啊， 哎、 在看我们比如球迷这个点评的时候，可能也有的就是一笑而过，等等等等的，大家反正是该怎么点评怎么点评，自己开心就好吧，可能都有您自己的道理。来分享一下各位目前的点赞助力榜情况：第一，永远的儿媳妇；第二，1908；第三，9489；第四，7177；第五，孙东玲；第六，飞宇；第七，家里人；第八，西坝和风坝；第九，1717；第十，托尼伟。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今天晚上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节目，晚高峰，小丽康乐陪着各位聊一聊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呀？一段片尾广告之后，我们再给各位聊回来呀。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3、2、1，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6: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哎，我的搭档出去弄一个录音啊，马上他就回来了啊！这边有朋友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康乐今天这个装备还挺别致的。是，哎，我这一直有个想法啊，最近几年流行什么练习生，哎呀，我这能不能也练习练习啊？包括什么唱歌跳舞等等的这方面啊，我也给自己进修进修啊。大家天天都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进步啊，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越来越好啊，那是最棒的一件事了。看到了大家都在聊今天的话题，说说您最近最在乎的是什么事儿啊？哎呦，我在朝阳，他说了，最在乎的是国安，别再让家里人失望了。那今天这场球必须拿下才行啊！另外这边还看到了，哎呦，说到这偶像的事儿啊，这是7250女生宿舍都说了，她的偶像是谁谁谁啊？但是偶像这个事儿吧，大家我认为有时候也别太当回事儿。啊，您要把所有生活当中的希望都寄托在某位偶像当中身上，偶像不一定靠谱。最近几天来看是吧？就力宏家那事儿一发生了，啊，所以啥事儿呢？谁比较靠谱啊？啊，最近看小丽和康乐还比较靠谱。 哎，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哈。刚才已经开始的六点钟的这个比赛呢，海港队和泰山队目前还是海港0-1落后。泰山这个球还是假的松进的哈， 你看， 大概在19分钟的时候就进了。 哎、 另外一场比赛呢，亚泰是0-0战平着对手，现在双方都没有进球。这场比赛亚泰和广州哈，都可能也是有点无欲无求的意思，所以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进球哈。 哎，是啊、这边有朋友刚刚分享了，说聊天是不是新增了一个功能啊，叫什么红包雨啊？刚才我这屏幕也突然飘出来一个。是随机的吗？有可能是快过年了，给各位一个全新的福利，所以大家有的朋友比如最在乎抽奖抽红包的，没事晚高峰多来我们这屋，我们这屋中奖概率相当高啦、 啊、 各位。 你看我刚说完吧，这边就有进球了。 哎呦， 现在广州队是暂时1-0领先，因为这个球吧还是看了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的意见， 你看 说广州队这个球算是有效的，是邓涵文进的。这个球之前呢可能是说是不是这个助攻有问题、 哎、 是不是这个张修维助攻有问题，然后大家就、看来看去最后决定说哎没问题，邓涵文这个球打进了，现在1-0，两个比赛都是1-0的这个比分。 哎，是啊、大家还在聊最在乎的事儿都是什么呀。唯有战斗说了、他说事业名誉啊财富啊，他的好像这些词儿是有点高大上的词儿啊，但是你要改成钱、名还有利等等的，啊，好像说的是一回事儿，但是后者说起来就比较直白了，啊，他说大家在乎的是什么事儿，啊，可能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吧。另外，感情也很重要，还有健康，有朋友提到了，就是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为很多事儿进行一些排序，每个人排名第一的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嗯， 啊，当然我觉得我最近很在乎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啊， 嗯， 就是。我比较在乎安静或者尊重别人， 哎， 这事儿很重要， 哎，说明你成长了 啊，我有生活的经验了。为什么？ 嗯， 因为我们家前几天 嗯 邻居一个是在养狗，狗天天叫啊，另外一个装修，就各种噪音等等的、 原来是生活琐事。 哎，是、 嗯、 啊，所以关于噪音这件事儿，好像有朋友说了广场舞方面，哎，这个是不是有点扰民啊等等等等的。 哦，广场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家楼下也是有那么一块场地，有那块场地呢就会经常听到比较大的声音， 是、 会有这种扰民的情况啊。当然健身是好事儿，如果要是您这大喇叭的分贝有点高的话，就会影响到周围的居民哈。 没错，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有些地方哈，大家就对这个呢有一点意见。那现在呢看到为了解决扰民的问题，出现规定了，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拟于下一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在17号，也就是昨天，在北京说，对近来群众反映比较多的广场舞扰民，还有机动车轰鸣、炸街扰民等这些情况，草案还是做了有针对性的规定。那像这个广场舞方面的规定是这样的啊，在街道、广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是开展健身娱乐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公共场所管理者呢，应当合理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时段和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一些这些措施来加强管理。违反规定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而对单位呢，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说，哎，对于广场舞扰民，现在有了明确的规定。当然，这个草案呢，要提请讨论之后哈，才能够正式生效。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没错。 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机动车轰鸣，也是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 哎， 这方面也有规定哈，说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驰等一些方式造成噪声污染，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理部门依照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罚。 对，这个是说到安静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康乐一看你天天上节目挺闹腾的，挺热闹的，你咋还喜欢静静啊？是不是你的追求的一个人叫静静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认为这个谁刚刚说的特别对，飞宇和7250说的都特别对啊。 嗯， 说平时啊，越是感觉挺闹腾的人，往往有时候也特别追求一种安静的状态。是，就这样的。我这比如下班以后特别追求一种安静状态，想洗完澡之后吃完饭了以后安下心来啊，看看书，看看比较有哲理的东西啊，提升一下我的内在啊。结果这邻居隔壁家的各种吵闹啊，包括楼上可能那桌子，甚至有可能打麻将是吧，麻将掉地上了，那种隔音在不太好。确实这个涉及到不只是说安静的事儿，我认为我最在乎的什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很重要。 这个听起来你这是人间烟火气好重啊。 哎呀，是啊，这谁还能都能是过成小龙女的生活是吧，咱都得有点人间烟火气才行。当然聊到了最在乎的事儿，大家还提到还是健康。 对， 今天健康是最关键的一个词啊。 嗯 啊，你看有关健康的事儿，今天上热搜的保洁公司潘婷等产品检出一级致癌物，今天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名。目前呢，宝洁已经宣布在北美地区召回相关的干发喷雾类的产品。宝洁中国这公司是回应到说，本次召回不涉及中国市场，涉事产品均在美国生产，未进口到中国。哎呦，所以各位，如果您家买的是在美国生产的这个什么宝洁公司这潘婷等等的这喷雾什么的，您可得注意点了啊。 如果有习惯在海淘购物的朋友，请您注意了哈。宝洁公司在公告当中也表示说呢，这个喷雾当中不是含有苯吗？苯不是任何一款喷雾产品当中的成分，但是近期呢，在产品包装瓶上喷出之后，检测到了意想不到含量的苯，所以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要召回产品哈。给大家普及一下，苯是一种有机化合物，人和动物通过呼吸、口服和皮肤接触到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癌症，可能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像白血病或者是骨髓血癌，可能会危及到血液，危及到生命的血液疾病啊，有可能会致这样的疾病。那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它列为一级致癌物了。那宝洁公司在公告当中解释了如何为符合产品的符合条件的产品申请召回的详细说明啊，但是呢，让我们比较这个欣慰的是，这个产品并不在中国有销售哈。 是，所以大家注意注意啊，这件事儿千万别有任何的健康方面的隐患，毕竟咱们最近最在乎的就是健康俩字儿啊。另外有朋友也说了，今天看到一个热搜，好像有一个讨论，就是字的正确读音这事儿，各位在乎吗？ 我是很在乎的，因为是做语言工作的，我是超级在乎这个事儿，而且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说错一个字就好像自己犯了多大的错似的。 是这点咱俩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啊，我也特别重视这事儿。 你也这样。 是所以这个字儿，但是我好像也读错过， 就是蛋塔的塔是吗？ 好像我们平时都读蛋塔呀，但这个蛋塔的读音今天上了热搜了。它应该读啥呀？ 现在如果你要是写的话，如果你写提手旁加一个到达的达，大家就开始讨论了，说这字儿不应该念塔。因为如果你去查这个拼音的话，查这个汉语词典的话，没有这个字儿，也就没有这个读音，对吧？ 对 应该是边踏的踏，所以如果你跟蛋连在一起的话，就不能念蛋塔，应该念蛋踏。大家在争论这个事儿哈。如果 你 要是写另外一个字儿的话，就不是了。 对但是我还建议您，如果去点餐的话，还是说蛋塔吧。服务员能明白，说服务员来俩蛋挞，人家以为您说的 有点晕了， 哪国的语言呢？ 就让我想起平时我在这个点菜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菜叫盖菜，知道吧？ 知道。 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叫， 那叫 叫啥？有的 盖菜。 对，就是那个字怎么写来着？大家提醒我一下，那个盖菜的盖 就这个菜容易出现歧义。 对，就是如果我这样读的话，就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菜。 是。反正我平时不太吃这菜，看来。我平时吃的是什么？我这酸菜、白菜、 土豆， 最经常吃的是 乱炖 大众菜。 啊，当然说这个有朋友提到了，哎，这长知识了，应该读蛋挞呀。 嗯。 啊，但是语言这个东西啊，有朋友我看也讨论，是反映现实的一种情况。 嗯。 如果你都按照这个来读的话，好像生活当中容易造成一定的困扰，等等等等的。这个包括以前，也看到一些这个读音什么的。最近几年发生变化最明显的什么，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啊！现在这个一骑好像正确读音应该是一骑红尘妃子笑了。 对，这是怎么说呢？现在是属于统读了。 哎， 以前确实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些读音字都是要分开读的。 这个 一 骑， 哎，票骑将军， 没错， 那个时候都是要这样说的。而现在都统读了嘛？ 哎，是啊，所以大家这个有，我觉得您能听明白就行。另外，如果能了解到这个文字的前世今生啊，您了解它这个语音的演变过程，那是最好的一件事了。 嗯， 造成了咋读我都能明白，是吧？小丽， 嗯， 帮我考一个蛋挞，明白了。 好，我给您考一个。 我给你考一个，考一个啥？华夫饼，别错了。 我还真没这个本事。 哎，这边还关注到了今天另外一个上热搜的事儿。 嗯， 北京地铁有一站叫什么站？ 叫什么站？ 上岸站。 上岸，岸就是岸边的岸，是吧？ 哎，对，有这一站，是 S 一线，应该是西六环那边有一站。 嗯， 今天火了，怎么回事呢？好多的考研的朋友相继打卡这个，希望能有好的运气。 哦， 哎，我们也祝福广大网友朋友们，最近最在乎的肯定是考试能够顺顺顺，都能够考上理想的学校啊，各位。 这对于游泳的朋友也是比较的，学游泳的朋友也是比较重要，成功上岸。 哎，是， 嗯， 这边还有今天另外一个热搜的事儿，也很在乎什么？一位女生毕业论文8000字啊，结果保存失败了。哎呦，看着哭那样啊，是挺可怜的。 这是闪退了吗？ 应该是。 哎呦，太惨了，白写了。 哎，是，所以提醒大家，以后重要的文件时时您得点保存才行啊。大家今天在乎的事儿都是各有不同啊。有朋友刚才也提到了，最在乎的还是啊，除了钱、名利什么的，感情上的事儿最在乎。 嗯， 这两天丽红家的事儿出现了，大家都不同的讨论啊。最在乎的是什么？我看有朋友说了，诚信啊，相互之间别管两口子过得什么样，不能骗人，不能说谎，否则有一次就有无数次啊，这事儿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为各位再奉献一首歌曲《说谎》。最在乎得是诚信这事儿啊，千万不能说谎呀，各位。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正忘。我没有什么一言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我没有说谎， 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 我没有说谎， 哎呀，感情当中如果遇到能够两不相欺之人，那真是一种天大的幸事啊。 其实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最好还是从真出发， 是真真的最重要啊。 对，别忘了今天晚上8点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将会由王毅为您带来和这个 广州城 和广州城的这场比赛啊。 哎， 欢迎大家关注。 是咱们今天节目的点赞助力榜，各位都非常给力，而且今天我关注到来了好多新朋友啊，这是什么四牌楼等等等等的2609，欢迎各位经常来我们这屋串门，以后就扎根在我们这屋是最重要的。点赞助力榜第一永远的儿媳妇，第二